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师弟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221集， 金十六有点发酸。 甜甜和小宋的关系很好。 哎，姐弟。 金十六的一颗心顿时稳了。十分钟后，只听一阵哒哒声，由远及近，一位高挑的女孩走了过来。她踩着长靴，身穿米色风衣，长发烫卷，脸上涂着淡妆，十分漂亮。此外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，神色不知为何有些飘忽。二人走到跟前，女孩大方地笑道：“ 嗨， 你们是？”“ 香草甜甜。” 周围的人齐齐扭头，轰动。 我的妈！这游戏里那么软萌的甜甜，这现实中竟然是个艳丽的大美女啊，而且长得还很高，这反差。 金十六听见声音跑过来，对上了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甜甜，沉默。七号看向他：“ 你是？” 金十六咽咽口水，自报家门。七号立刻对他一笑：“ 啊，十六哥。” 金十六脆弱的小心脏被这声十六哥救回了一点，看着他和其他人打完招呼后溜达到了一星人的身边，便找到自家帮主，万分惆怅。“ 帮主，你说我还有戏吗？他会喜欢比自己矮一点的吗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“ 我如果穿上增高呢？” 顾问的语气半点不变。“ 不知道。”“ 你咋啥都不知道啊？” 顾问冷冷地看着他，正想让他滚远点，就发现能进场了。一群人结束闲聊，结伴往门口走去。一行人余光扫着身边的人，保持微笑，从嘴边挤出极低的两个字：“ 真行啊。” 七号敏锐地听见，轻轻撩了一下头发，笑道：“ 做人要有始有终嘛。” 一行人在他的动作里看见了发根。“ 哎，你这是不是假发呀？” 七号手指夹起一缕卷发递过去，显摆：“ 新接的。”“ 够可以的呀。” 二人结束这个话题，进场找到座位，等着比赛。解说也很快就位，开始了赛前唠嗑环节，分析两边的利弊。分析完一轮，他们觉得 NXK 的短板实在太不明显了，都比较看好 NXK 夺冠。因为两个大佬一联手，对面什么核心都能眨眼间秒掉，而且别的队对上他们，还得提前猜猜指挥是谁。除去两位大佬，先前方景星退役后带领 NXK 打进季后赛的人也是个指挥天才，这多让人头疼，更别提他们逆天的擂台能力了。 还有一个是大家很期待的，最近讨论的也比较多。 对，这个赛季是最后一届键盘模式的比赛，明天就要换成全息了。陈辉兰的第一赛季拿过冠军，如果最后一届再拿到冠军，那游梦键盘模式横跨30多年，始于他，终于他，想想就激动。 也只有一个陈辉兰乐没别人了。 嗯， 另外，无论 NXK 今天结果如何，综合上半年的赛季积分，他们都可以拿到世界赛的参赛名额，还能打最后一届键盘模式的世界赛。 之后还有第一届全系比赛，要是都拿冠军，天哪，他今年才20岁，全系还能打好几年，我想象不到他会获得怎样的成就。 哎呀，快别奶了，再奶粉丝就要把我们都撕掉了。 好了，让咱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。 场馆里，观众望着主持人上台，知道选手马上要出来，齐齐尖叫。这一赛季 NXK 打得太热血，圈了很多新粉，外加之前的粉丝基础，整个场馆几乎全是 NXK 的呐喊，呐喊山呼海啸，激荡人心。方景行站在江晨的身边，听着前面的动静，恍然想起上次决赛也是差不多的场景。那时他已经做好了退役的打算，以为是最后一次站在国内的赛场上，没想到世事难料，让他遇见了一个令人悸动的封印师，自此萌生了回来的念头。想想两次命运般的相遇，他不由得笑了一下。江晨看向他， 紧张吗？ 不紧张。 是吗？我紧张。 他靠近一点，用开服那天重逢的语气调笑道， 大佬，裘戴飞。 话音一落，工作人员便看过来，示意他们上台。江晨看一眼方景行，握住他的手，转身向前走去。前方人声鼎沸，星光灿烂，冠军奖杯立在舞台中央，折射出淡淡的微光。他们的荣耀从这一步开始。 走，带你飞。 用坚定的信仰与时间对抗，高山敬仰，用渺茫的希望与寂静等待，沉江辉光，流金彩带飘扬，描摹你的模样，怎会遗忘，少年难掩锋芒，传奇就应传唱，被仰望。若曾俯瞰于巅峰之上，怎敢于深渊仰望天光，热爱蔓延胸膛炙热滚烫，让那琉璃般绚烂的光将未知前路照亮，降临在荣耀战场，让那破碎浮动的星辰连接未来和过往，续写传奇的篇章，是心之所向，那边寻着寄望，岁月漫长也无妨，未完的梦想携手并肩开创，与刺客脱土开疆，再辉煌。 梦想融化满身冰霜，拥抱晴朗，这无疆的赛场，穿越漫长时光去闯荡，若曾俯瞰于巅峰之上， 怎敢与深渊仰望天光，热爱蔓延胸膛炙热滚烫，让那琉璃般绚烂的光将未知前路照亮，降临在荣耀战场，让那破碎浮动的星辰连接未来和过往，去写传奇的篇章，是心之所向，那边寻去寄望，岁月漫长也无妨，未完的梦想携手并肩开创，于此刻脱土开疆，染血的玫瑰纵然绽放，沾了青春的芬芳，惊艳难却的时光，一路上越过千言万丈，绝境求生的力量与巅峰俯瞰眺望，月色满释放，黎明迎来晨江，还有你在我身旁，让有力的梦再次扎根生长，与此刻重登赛场，